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1集，木生一步步走过来，衣服上带着回廊里新鲜的露水潮气，坐在了他床边。他伸出手，猝不及防按住了大腿上，还用力摩挲了两下。妙妙一脸震惊地将他的手打开。 嘿，你这人摸我大腿做什么？ 眼眸呆滞了一瞬，几乎立刻反应过来，抱着腿嚎了起来。 啊，痛痛痛痛痛痛痛，好痛好痛好痛。 木生冷眼看他，眼眸中盛满了讥诮的笑。 你接着装呀。 妙妙脸上依然红扑扑的，不知是活动的热气未消，还是谎言被拆穿了恼羞成怒，放下了腿瞪他。 你到底来干嘛？ 木生不同他啰嗦，从衣服里掏出一只竹蜻蜓，伸手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 林妙妙愣了一下，逆着他的掌心，竹蜻蜓还没刻完的翅膀，心里确认了是自己刻的那一只，这才假模假样地问： 哎，这不是我的东西吗？怎么在你这儿啊？ 说着便要去拿，木生手掌一拢，让他拿了个空。 哎，这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不是，哦，写了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吗？ 哎，行，你拿去便拿去，你又还给我做什么？ 木生长长的睫羽垂着，似乎是很认真地望着竹蜻蜓，顿了顿低声道： 你帮我刻完。 一时间空气静默，明明即将入冬了，室内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干燥。竹蜻蜓在林妙妙指尖转了几圈，莫名的有些灼热，他咳了一声，一拍大腿，爽快地应了。 行啊，没问题，你搁我这儿吧。 你现在就刻。他忽然抬起眼来望着他，眸中一片黑润润的湖。 什么？当着黑莲花的面做手工？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折寿啊。 四目相对，林妙妙僵硬了片刻，立刻推拒。 哦，不行啊，我才被匕首扎了大腿，我现在看见匕首我就害怕。 木生的目光凉凉地掠过放在桌上的苹果兔子和搁在兔子旁边的一柄锋利的匕首。苹果被刀切过的部分由于放得太久已经氧化变色了，看起来有些凄凉。 哼，怕？阿姐拿匕首给你切苹果的时候你欢喜得很吧。 他说着站起身来，一把拿起那个苹果，径自送进了嘴里，一口吭嚓一下咬掉了兔子头。林妙妙死死盯着黑莲花红润的唇，目瞪口呆，半晌才发出了一声哀鸣。 你还我兔子。 林妙妙快哭了， 这么可爱的苹果她放了一上午都没舍得吃，让她两口就给啊就给喵喵喵喵了。 黑莲花吃的两腮鼓起，径自挑衅地看着他的眼睛，带着恶劣的笑意。林妙妙将竹蜻蜓往床榻上一丢，气得心脏乱跳，直挺挺躺回床上，抽出枕头遮住了自己的脸。 哼，你太过分了，我不刻，我绝对不刻。 木生看着他剧烈起伏的胸脯，一言不发地捞起了篮子里的一个苹果，拿起桌上的匕首，擦擦擦，三下五除二，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兔子便现了形。他左手捏着苹果，右手将匕首往桌上重重一拍。 给。 林妙妙在枕头下露出了一双眼睛，生无可恋的一看，惊呆了。 哎，你也会？ 木生满脸轻蔑。这本就是我拿来逗阿姐开心的雕虫小技，没想到阿姐却学来送你。林妙妙将枕头一丢， 看着木生灵巧地避了过去，气儿不打一处来。 送我怎么了？我是病人呀。 木生捏着苹果勾唇一笑。 阿姐削的苹果只能我吃。 靠，幼稚鬼，连个苹果也要捏酸吃醋。 林妙妙刚满脸复杂地接过苹果，又听她十分冷静地垂眸。 你往后只准吃我削的兔子。 神经病啊，这神经病这个。 林妙妙带着对黑莲花无限的怨愤，像对待阶级敌人一般无情地啃掉了她给的苹果，拿帕子擦干净手，捏起了那只竹蜻蜓。想到自己在这上面刻了桃心又涂掉，还没来得及削掉那块就被黑莲花看了个全，他心里就一阵恼怒，就好像自己的心思全被人偷窥了似的。他无声地叹口气，左手虎口顶着竹蜻蜓的杆儿，将翅膀顶到手心，右手拿起匕首开始熟练地削刻起来，木屑下雨般地剥落在地上。作为曾经的航模社社长，做一个木头飞行器那不在话下，只是感受到旁边有一双注视的眼睛，手心里便出了薄薄的一层汗，手法也不受控制地花哨起来，仿佛心里有一股兴奋又不安的力量顶着他在刻意的卖弄。木生看着那一双白皙纤细的小手握着刀，令人眼花缭乱地削着木杆儿。少女的腮帮子鼓着气，一双杏子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手心，连睫毛都未动一下。她好认真啊。 哎，你看好啊。她突然出声， 她才发觉自己走了神，有些僵硬地将目光移回到她手上。妙妙满手木屑，捏着竹蜻蜓现场教学。 你看，翅膀不能做成平的，这里要扭一下。嗯， 他一刀下去便显出一个坎儿，再稍加打磨，另一边的翅膀也现了雏形。 哎，两边翅膀一高一低才能借势而上。 他在端口处斜着削了几下， 翅膀一定要薄，要像利刃一样能将风劈开。 他顺手将翅膀在木生手臂上轻轻一划，飞快地划出了一道红印子。 喏，要这么立才可以。 木生望着自己的手臂发呆，这一下不轻不重，微微的疼更多是痒，来得猝不及防，简直就像在心上挠了一下就猝然停止。停止之后居然是漫无边际的失落。纤细的手指捏着竹蜻蜓对着窗口，明亮的日光给纤巧的蜻蜓翅膀上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亮边。林妙妙左看右看，啧啧称赞道， 嗯，真漂亮。 木生伸手要接，他临时变了主意，抢着放在手掌里一搓，咻地放出去，兴高采烈， 先试试看嘛。 竹蜻蜓一下子飞得老高，啪地撞在了梁上，这才落回地面。林妙妙伸了个懒腰，放松地滑了下去，懒洋洋地躺在了床上，揉着酸痛的眼睛。 哎呀，成功了，去捡吧。 木生却没动，依然坐在他床边，似乎在踌躇什么。过了半晌，妙妙眼前伸过来细细的小钢圈，是木生天天套在手腕上的收腰柄。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